却有点胆怯。

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穿肠，与时光话别无双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话永远芬芳。 一直都等待你的回答，别

看着海，连接着一片沙滩，心渐渐平淡，再做个深深的呼吸，不慌不忙，就让我静静喝完这杯咖啡。不管它，不勉强，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执着

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